method for curing. 虽然呢，我们可以运用阿卡西记录去发现到底是哪些我们没有看到的灵性层面的原因导致了我们身体上出现某种疾病，但是呢，但是我们去认识阿卡西记录它的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直接的原因不是为了去只是去疗愈身体层面的疾病。 See, often when the spiritual underpinning of any distress is resolved, then the problem often changes. 因为你不需要直接的去针对那个疾病本身，当你去发现背后它在灵性层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你把那个问题打开解决之后呢，你身体上的疾病它会自动的消除或者减退。 But we can't, we don't promise that there will be physical change. 但是物理层面的疾病到底能不能得到疗愈啊？那我们不做任何的承诺，那也不是我们在应用阿卡西记录去疗愈我们的时候所直接去面对的部分。 But what can change is our relationship to any difficulty we face. 但是我们能够转化的就是我们与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任何的难题之间的那种关系，或者我们对他的那种认知，我们能够转化这一部分，去看到那个部分的实相。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Who else? 还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吗？ I purpose I'm here was actually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only two days ago,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And I received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workshop, and I felt I need to come. So that's why I'm here. 然后我来了之后，就是当我决定报名，然后来了之后，我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我曾经也有过类似于老师说的那种合一的经验，它是很美妙的，然后。也想要重温那份经历，因为那个经历对我现在来说得有一年多了，然后也想重温那份经历。 When I listen to your sharing about your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at the age of 24, I realized when I had that experience for about 1 year ago, and I want to relive that experience, and that should be another reason that I'm here. 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也想通过阿卡西的这个打开和学习，然后能真正的找到我的使命，然后在我正确的轨道上去运行。 And I have also another objective of using Akashic Record to open to understand my purpose of life and my mission in this life. Oh, wonderful, wonderful, good, good,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但是我看到里边的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看到那个就是通过阿卡西记录可以疗愈自己和疗愈他人，我是奔着这个来学习的。 I haven't studied this subject in the past, and I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Akashic Record, but about 1 month ago I read some information sent out by the girl, another girl in the workshop, and I felt that I wanted to come. come, and especially when I read the part about healing myself and others, I think that's what I want. So, 因为我是做那个绘画速成嘛，也在关注这个，就是用绘画的，通过绘画的途径去就是疗愈一些人的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还有一些自闭症儿童。 Because I'm involved in picture, in painting, to help other people to heal themselves, drawing, and I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healing. I work with kids, and I'm an autistic kid, to help with them. 就我希望通过这个学习，看看和那个就是我做的这个绘画这方面，怎么样能更好的一个结合吧。 I'm hoping that I can find a way to combine a kind of record with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which is to draw, to paint, in order to help others heal. This is a very exciting possibility.That you can actually explore how to use this in your regular professional life. Absolutely.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奇的，这是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奇心。那因为阿卡西记录的确能够帮助到你找到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到你现今所做的工作当中。 Okay. Yes, yes. And you know, the other thing is, you do not need to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records to be in this class. This is a class, this is where we just open the door. 那而且呢，你们，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之前对阿卡丽记录几乎都不了解的啊。那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坊它不要求你有任何的灵性的基础啊，它是一个初级的认证工作坊，所以呢任何人只要敞开愿意都可以来到这个课程当中。 Okay. Yes, everyone in this class is a beginner. 每个人呢在这个阿卡西记录的工作坊当中啊，你们都是一个初学者，你们的身份都是一个初学者来到这里的。 Okay, so wherever you are, you know, if you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cords or it seems you might know a lot,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it's really a very level playing field here. 所以不管你们当中啊，有多少人是很有经验的啊灵性的工作者，或者是你们之前对阿卡西记录一无所知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们来到这一个阿卡西记录的工作坊这里呢，你们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们都是同学。嗯哼 ，OK， 对。And I know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you wanted to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your connection to the source, and that is absolutely available in the records. 那你刚才提到呢，你想要更好的跟宇宙连接，那阿卡西记录完全能够支持到你这个。 OK， yes, absolutely.And I know many of you want to know like your purpose and your mission and really your destiny, all of these kinds of matters. And the Akashic Record holds that. 那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想要了解你们今生的那个使命啊，或者你们这次体验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这些也都能在你们的阿卡西记录当中呢，能够。连接到你们能够发现这部分。 You know, the records really are a bridge of light connecting the soul to the source. 那阿卡西记录就像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源头和我们今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这个体验呢连接在一起。 And making it easier for us to.Consciously and deliberately bring our soul's purposes to life. 当我们越来越能够 连接到我们作为源头，我们来到这一次体验的那个目的的时候呢，我们也就能够把我们内在的那样一个使命或者那个目的能够活出来，能够实现出来。 So, but the way the records work is, whil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are my soul's purposes?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in your records. But the way that comes to us is gradually. This is not like, it's not just like we open the records and they say, here's your soul's purpose, go do it. No. It's like we get led in and it's a process. It's a process of deepening, of growing into the light, having it emerge, and then incrementally applying the wisdom we gain to our life so that the results are produced.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阿卡西记录，我们去可以问一些问题，但不是说你给阿卡西记录一个问题，他马上就给你那个答案，就让你看到那个。不是说你问他我的今生的使命是什么，他就给你一句话清晰的写着，不是的。那这个探索的过程，它更像是一个过程，它从阿卡西记录里面，它给我们一个光照，或者说是一个指引，你会自己看到、体验到你的灵魂的使命。它会通过阿卡西记录，会以各种的方式向你显明这一部分，但它不是一句话直接告诉到你，你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发现这一部分。而且这个过程它更多的是在实践部分，就是你需要把你在阿卡西记录里得来的那个指引、那个亮光，能够以一种敞开的态度去领受，并且把它活出来。所以就着我们的使命这一部分呢，它与其说是一句话像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向我们告诉我们，它更像是我们自己去探索和发现并且去实践的一个过程。 Okay, please, more questions or anything right now? I see there's a basket at the back of the room. Do you see it on the table with the rack? 那个桌子上那个篮子是不是就是那个放问题的？ So for this basket, I know some of you have questions, but you tend to be shy. That's fine. And so if you like, you can write your questions down.And put them in that basket, and we'll take time to go through them. 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中呢，是非常欢迎大家去提问的。但我了解到你们当中呢，可能有些人不太好意思在很多人面前提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写上一张纸条，放在后面那个桌子上那个篮子里面啊，就是那个海燕她。后面那个桌子上那个红色的小篮子里面啊，然后呢我们会定期的每天都会找出一些时间呢来解答你们那个纸条上写的问题。当然你们也可以在课程当中举手来提问。 The next thing that we want to examine is how the Akashic records are organized.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阿卡西记录它是如何存在的。 So we remember from this morning that the Akashic Record is a vibrational archive. So it's a vibrational treasury, if you will, of every soul in this journey. 我们上午跟大家讲到阿卡西记录，它是以振频或者能量的形式承载了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在生生世世里的人性的体验。 And so let's imagine that this red table, this is the Akashic Record. Okay?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红色的桌子，它就是阿卡西记录。 Okay? Now, the record itself needs to be protected, safeguarded, right? And it is, that job is the job of the Lords of the Akashic Records. 那阿卡西记录呢，有一些很高维度的一些存有来照管它。 Okay, so the Lords of the Akashic Records. Can you please come up? One, two. 请两位同学来上来好吗？ Very nice. Okay, these are the Lords of the Akashic Records. 好，这四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卡西记录的光之存有。 Their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to maintain the sanctity of the Akashic Field.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职责或者工作，就是来守护阿卡西记录它的神圣。 Okay, these are beings of light who have never been embodied. 这些阿卡西记录的光之存有是从来没有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过的。 Okay, we do not see them. 我们，对，我们不会肉眼看得到他们的存在。 Okay, they don't turn around and talk to us. 他们也从来不会有一天，向我们显现，然后直接对我们说话。 What they do is they work together as a group. 他们的职责就是共同的。 To make sure that the record is intact 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distributed appropriately. 共同的来去守护的阿卡西记录，并且能够确保它的信息他给到我们的那个指引是非常是精确的。 We do not see them individually. There's no personal ego involved. 阿卡西记录的那个光之存有们，他不会以单独的形式存在或者工作，因为他们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合，来共同的守护的阿卡西记录，照管的阿卡西记录。 Okay, good.Next, we have masters. I need one.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跟阿卡西记录有关的还有一个群体，叫做上师们。 Okay, these are masters, light beings in the Akashic Records.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帮助。照管阿卡西记录的那个上师们。 Okay, at the inception of my soul, or yours, or whoever's records were in, the inception of the soul, the masters are assigned. 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转世的那个一刹那，啊，就有一位上师会受指派啊。然后开始我们对这个作为生命个体的那个体验。 Okay, they work together in a group, no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他们 这些上师们，他们也是以一个集体的形式来工作的。 Okay, they are committed to my awakening, to my real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my divine potential. 他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我在每一次的体验里面，能够去在灵性上去成长，并且不断的去发现，进而呢去活出我内在的那个神圣的完那个完美的实相。 Okay. We will travel together for all time. 那这些上师们，他是一直不离开我的，在每一世里都会从开始到末了陪伴着我。 Okay. Now, what happens is as my soul is having all kinds of lives, it's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ime, I am ready to learn different things. 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每一次的功课都是不尽相同的。 Okay, and these have to do with expanding awareness. 我们在每一次要完成体验是不相同的，但都是来帮助我们去扩大并且提升我们的觉知的。 So the masters, my masters may notice that it's time for me to learn.Self-trust. 假设说，那么我这一次的来想要来要体验要完成的那个功课是相信自己，信任自己。 Okay, so they select for me the perfect teacher. 那这所以这些上师们他们就会来帮助我选择。那个能够帮助我学习信任自己的这个功课最好的那个老师。 Now in the Akashic record system, teachers are beings who may or may not have been incarnate. 那这个在阿卡this par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aster or the teachers. The teachers. 那这个在我这一次的体验里我帮助我的那些上师们，他们可能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过，也可能没有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过。 Okay, but this teacher, the teacher is a specialist. 但这些上师们，他们都是很专业的。 Okay, in self, this is a teacher in self-trust. 这个呢，可能他就是帮助我去学习信任自己的那个功课的、 okay. 这一位。 And she will be with me as long as it takes. It could take 5 lifetimes, it could take 25 lifetimes for me to learn this. But she is going to stay with me until I learn it. 但是这样的一位上师呢，他会一直陪伴我，一直到我学到那个信任自己的那个功课为止，不管这个时间需要有多长。 Okay, and then...The masters also say, time to learn more new things. And they bring a teacher who is a specialist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那可能我在这一次还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是有关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有关合作的，就跟他人的那个合作，我如何能够与他人合作。那 Okay.So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She doesn't care. This could take me a long time, okay? But she, that's all right because we're infinite beings and she has nothing else to do but to help me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那同样，我的那些光之存友们，他们会安排另外的一些老师来帮助我学习与他人合作的这个功课，直到我愿意。 Okay, okay, and then here, and then it's time for me to learn patience. 那可能我这一次还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耐心。 And this teacher is a specialist in patience. 那这然后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位 导师给参太来帮助我学习有关耐心的这个功课。 And like the other teachers, she will stay with me until I learn this. 那就好像其他的这些老师一样呢，他们会一直的陪伴着我，直到我学到有关耐心的功课为止。 Okay, now with the teachers, they do not reveal themselves personally. Like we don't know their names, none of that matters in the records. What matters is the energy and the specialty they share. 那对就这些上师们来讲呢，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我们要学习和穿越的功课上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 Okay. They will work together. 他们 all these, teachers will work together. They will work together. 所有的这些老师们呢，所有的这些上师们，他们会一起的工作。 Yeah, to assist and promote the causes of one another. 然后他们会不同。会一同的协助我们，并且互相促进，帮助我们获得完整的这样一个体验啊，学到完整的那个生命的功课。 Okay, this is also the level at which we find world teachers. 就是也是在这个层面呢，我们会遇到某些就是宇宙普遍性的那些导师们。 So.This is where we would find Jesus would be at this level. 也就是说呢，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像耶稣 ，Jesus, 观音 Lao Tzu, 老子 ，all here. 他们都是属于我们在这个层面，在上师层面，我会遇到的一些老师。 And we don't want to get too excited if we encounter a world teacher because they belong to everybody. 所以如果你发现那这些导师中的某一个是你个人的一个上司的话呢，那你也不用太兴奋，因为他们是很多人，同时是很多人的老师，像耶稣啊、观音啊、佛陀呀这些。 Okay, but it's always nice to see them. 但如果你跟这些耶稣啊或者观音、佛陀的连接特别深，当然也是很美好的体验。 Okay.Now, what happens is that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over here will have an awareness that it is time for me to grow and change in a certain area of life. They will contact the Masters. 好，那阿卡西记录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看是第一个团体吧，或者说第一个群体。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就是背后的这四位同学，背后面的四位同学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阿卡西记录的高龄，这个在手册里会提到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体验当中，任何一次都是这样，当我们在某些方面特别需要去获得突破的时候，首先由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他们从他们那里开始有一个选择。 Okay. So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contact the Masters. 他们先来去跟这个光之存有第二个群体我们把它称作为阿卡西记录的光之存有，跟他们。去联系他们，我们可以这样去联会。他们都是光之存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叫做高龄们我们现在把他们其实都有光之存有这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把他们划分清楚的，第一个部分叫做高龄。第二个呢，我们手册里有，就是光之存有。然后第三呢，这个叫做上师的 The seven level are masters. They are masters. Yeah, these are the masters. Master 这里有一个就是 Master 他叫我们中文翻译过来是上司，但是就是说经过跟老师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沟通过这个事情，就是说这里我们需要跟那个老师们跟就是跟中文的含义做一个区分，这里用的光存有，因为接下来他们我们把它叫做为上司了啊，等一下你可能会不明白，这个跟我们之前碰到的这个字典里的翻译可能不太一致啊。 OK So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and the masters have never been embodied。 那最后的这几位同学就代表那个 Only light 那个高灵们啊，阿卡西就高灵们，他们从来没有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过，他们就是光体。 Okay, and the teachers, many have been in human form, and they've mastered certain area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y work from the other side in their specialty. They work from the other side of. You know, they're invisible now. 好，那个最前面这一排同学，他们代表的是上司们啊。那么这些上司们，他们是跟我们的那个功课是有关系的，就是他们是指某一位上司，只是陪伴我们去学习某一个特别的功课。 Okay. Now, we have our loved ones. 接下来还有一个群体叫做 okay. Yeah. Okay. 接下来还有一个群体叫做爱人们 Perfect. Perfect. 爱人们 OK, nice. OK, so these are my loved ones. 这些就是我们手册里所提到的那些爱人们这样一个群体 OK, loved ones are other human beingsThat we have known in this lifetime, who are dedicated to our awakening. 那讲到爱人们，就是指的跟我们同样以肉身形式，在这一世存在过的那些人。 Okay. Sometimes we know who they are. 有时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So maybe you were my cousin, and we were very close.And then, but you died young. But I always feel like she's in my heart. 那讲到爱人们呢，就指的这一生这一世啊，就跟我们在同一世以肉身方式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离开我们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已经死亡的。但是呢，他们跟我们有一个很深的连接。就像我举个例子，在我身边的这位同学呢。她可能是我的这一世的表妹，但是呢，虽然我还没有非常的了解她，甚至她已经在我跟她有很深的熟悉之前呢，她已经离开我，啊，已经去世。我总感觉到她跟我之间有一种很不一样的连结。 Okay, but you were my teacher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那这样，我现在右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可能是我小学的时候的那个老师。 Okay, and even though we weren't like close friends, as a child, I always felt that she could look into my eyes and she knew who I was. 那我一直感觉到这位我的老师呢，他好像一直都懂得我在。想什么？他每次只要一看我，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哪里。 Okay, right. Yes, we all have people like that in our lives. 就是在我们这一世的体验里面呢，你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人，你感觉跟他有一种灵魂深处的连接，但他同样跟你一样以肉身的方式存在过。 And when they die, they help us from the other side. 而这样的一些人呢，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他们会在从另外一个地方给我们的生命指引和帮助。 Mm-hmm. Giving us love and encouragement and a lot of emotional support. 啊，给我们 各种的鼓励，各种的支持，还有给我们带来各样的安慰。 But I want you to know in this, they do not do the readings. I do not go to them for psychic information. 但是我们去阅读阿卡西记录，获得的信息不是来自于这些爱人们。 Okay, and I cannot insist that they talk to me. 我也没有办法请求他们能够向我说话。 Okay, they're just there to help. 但是他们这样一个群体会跟其他的一个群体一起来帮助我完成这今生的体验。 But not interfere. 他们不会对我的体验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 Okay, so this is how the records are organized. 所以这个就是阿卡西记录它是如何运作的。 And what happens as I'm going through a lifetime? Let's say I finally master patience. 那假设说啊，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有关耐心的。 Okay, then my teacher will leave and go to someone else who needs to learn patience because she's an expert and that's all she wants to do is help people learn patience. 那我的上司们，我其中有一位上司就是来帮助我去完成有关耐心的这个功课。当我这一生这个功课完全学完了或者完全毕业了，那有关这个耐心的这位上司就是这位同学，他就会离开我，他就会去到别的生命个体那里去帮助他去完成那样一个体验。 So at this point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and the masters will work together to determine what is the next best area of growth. 在我学完某一个特定的功课之后呢，高龄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以及光之存友们，就是第二排啊，这个群体，他们就会来共同的来判断我接下来的生命体验如何去到更高，我要接下来学习的那个功课是什么。 And they will search the entire cosmos to find the right teacher for me. 然后呢？找到那个我下一个要去体验的功课之后呢，他们就会在宇宙层面去进行运作，然后安排以所有相关的那个人事物，创造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下一个的生命的功课。为着这样一个学习呢，他们会指派另外的一个上司啊，就是第三排啊，会出现另外一位上司帮助我完成下一个特定的那个功课。 Okay, good, good, wonderful job.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配合。 So we understand that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are beings of light whose sole purpose is to maintain the sanctity of the Akashic record.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解过，那个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呢，他们是一起来去守护这个阿卡西记录的神圣。 The masters.Are those beings of light who have been with u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soul and who are safeguarding, they're like guardians of our soul growth throughout time. 那然后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前提就是光之存有，那这个光之存有是在我们在转世那一瞬间由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所差派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的体验的，它不是跟我们要学习的那个具体的功课相关的。也就是说，你这一次来的时候，到你走的时候，你这一生所 所有的体验都是由那个光之存有们他们会陪伴的你，而你要去完成那个具体的功课是由那个上师们是针对性的，而那个上师们不会一直的陪伴着你，这只是跟那个特定的功课相关的。 The masters and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work together to strategically arrange the soul's awakening throughout time. 对，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体验，正是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和那些光之存有们，他们在更高的次元去进行调度和安排，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各样的人事物出现，他们来到一起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作为生命个体的那个体验。 And in particular they arrange the teachers with the individual lessons areas of growth and they select the loved ones. 所以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还有那个光之存有们，他们来选择我们要完成一个一个的功课所需要的每一个那个上师啊，而那个在我们学完一个特定的功课之后会有新的功课出现，会有新的上师陪伴我们，同时呢也需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某些爱人们，而这些爱人们呢在他们的以肉身形式存在的时候也是来陪伴我们支持我们，然后在他们离开之后同样他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来不断的跟我们连接来支持我们。 OK So this is different from angels and spirit guides.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几个群体呢，啊，不同于我们以往所了解的那些天使啊，以及指导灵。 Angels and spirit guides are both very helpful and really wonderful, support, spiritual support. 那些天使们、指导灵们，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啊，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给我们支持。 But they are not part of the Akashic Records. 但是天使和指导灵呢，不属，它不在阿卡西记录里面，也不属于我们在这里所去探索的范围。 Okay, and they are not a part of the Akashic Records because they have personalities, their personal identities.Very particula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他们都各自有各种各自的那个个性，而且他们有他们的形体，所以呢，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面，他们不属于一部分，那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去了解的，要去关注的。 And in the records, we do not know the personal names or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any of our helpers.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虽然有很多位的帮助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So whereas with spirit guides and angels, the attention is on them and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do. 那有关天使和指导灵呢，我们都能，常常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也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那这不是阿卡西记录里面我们的体验。 And in the record, the focus is on the energy that they are transmitting to us.And how we are transformed as a result of that energy. 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我们所关注的是我们接受到的那个能量以及那个信息。那进而呢，就是这样的能量和信息在我们的生命中带给我们的转换。 Does that make sense? 这样你们能够明白吗？ Yeah. Questions?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Good time to ask questions. Oh, good. Please. Those the Lord of the Records, are these personal? Yes. 你是说是不是跟你个人有某种 就每个人 跟每个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就每个人的阿卡西记录那个高龄。 对 高龄来守护。 It's a great question. Uh-huh. So, for each person. No. Are they individualized? No, it's one group of Lords of the Records. For the entire record. And there are not just four, right? Oh, no, there's not just four. There's a lot. There's a whole group. We don't have enough room here to put the whole class would be up there. 那首先呢我们要说掌管阿卡伊记录的高龄们不只有四位啊，只是我们为了这个跟大家说明的这个方便就找了四位的。但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有某个具体的数目，因为实在是我们数不过来的。如果我要把他们的数字全部用上的话，你站所有人站上来都不够。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他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不是说你有你的阿卡西记录的高龄，然后我有我的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他们是掌管整个宇宙的阿卡西记录的。所以就是那样的高龄的这样一个群体。 Okay,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ank you. Wonderful question.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谢谢你。 Okay. 那上师是每次就只服务一个人吗？ About the master, teachers. Master teachers. Are they only assigned to help one individual? Okay. One at a time. 一次啊，就是。他们一次只帮助一个人 and it's lesson they're lesson specific so they're specialists 而且他们是只跟着一个生命个体在某一个特定的生命阶段要去学习的某一个特定的功课有关的啊，所以他是跟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某个特定的阶段要学习的某个功课有关的当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功课你已经穿越了已经突破了那这个上司他就会离开你去到另外一个生命个体让他去体验同样的功课。 嗯 Great question. 对。 那个高龄们和那个光之存有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有点差不多的概念。 那就是。Want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rd of the Lesser and also the Master, becaus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y are both in charge of arranging things and so that. Ah. Okay. 好，请你上来一下好吗 ？Okay. One minute here. 来，请你上来一下。 Scoot over like this. Okay, come here.Okay, she's one of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啊，假如说你代表其中的一位高龄，啊，还是一个高龄，啊，你来看着这个桌子。 Okay. You're in charge of this whole table. 你是这个桌子，就代表还是整个的都是由你负责的。 Not an ordinary table, very special table. 那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桌子啊，还代表。 Okay.Okay, you just keep your eye on that. Okay, and you're a master. 而你代表一个光。 Okay, now. 你代表一个光之存有。 Okay, your job is sneaky. Okay,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take care of the records. The masters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好，那这位同学他代表的这个光之存有呢，他是直接去面对我的。他是来掌管我的生命体验的那后面这位阿卡伊记录的高龄们他们不是直接针对我的他们是负责照管阿卡伊记录的而这个光之存有他是要跟那个上司们跟爱人们一起配合来辅助我这个生命个体去完成体验的 OK S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ime at different intervals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and the masters will definitely interact on behalf of the individual they serve. 但是当然了，那个高龄们，就是咱们阿卡伊的高龄们和上司们，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去互动、去连接，然后呢，去跟上司们、跟那个爱人们一起来服务到在正在完成生命体验的这样一个个体。 Okay, what is similar is that they are both beings of light who have never been embodied. 他们啊，就是这个高龄们的光之存有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来没有以肉身的方式存在过。他们的存在的方式其实都是光之存有，都是以光的形式存在的。 Okay, and they both work in groups without any personal glory. 而且这两个群体呢，他们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存在、运作和工作的。啊，从来没有说某一个高龄他更厉害，或者某一个光之存有更厉害，没有这样的。 Okay,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e do not the people, the individual people, we do not know who they are. Like we cannot identify our own masters or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那还有一个特点呢，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那个光之存有或者那些高龄们他们到底是谁，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清晰的辨认出你的光之存有或者说那个掌管阿卡西的高龄们他们到底是谁谁谁，你没有办法知道的。 OK Oh good ques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Okay. So we've got that pretty well, right? 好，你们都对此明白了吗？ Okay, all right. Now, as we're learning, this is a spiritual domain. And we want to be aware of how the energy and the wisdom is imparted to us. 那阿卡西记录呢是一个非常灵性的体验。那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如何与阿卡西记录去连接或者互动？那阿卡西记录又如何把能量和信息传递给我们呢？ Okay. When we talk about this.We use visual words, right? We say things like, I see this, or it looks like that. 在阿卡西记录的体验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视觉化的体验，也就是说，你可能会看到某些画面。 But in fact, most of us never see anything. 但是我们看到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在灵性的体验当中清晰地看到很多画面。 When we engage in the records, 85% of us have what's called a sense of knowing. 从以往的数据来看呢，有85%的人呢，在灵性的体验当中是借助一种知道。一种内心的感受，它是放在感受层面的，然后这个感受让你确定的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体验里面，而不是借助我在冥想中看到了什么各种的画面。 嗯哼。10% actually see images. 只有大概10%的人在灵性体验中能够看到画面。 And the remaining 5% hear. They actually hear messages. 那还有5%的同学呢，是借助听觉，也就是说，他们在体验当中是听到一些信息的。 Okay. So, and what works best when we go into the records is to describe what it seems like we're getting. 在我们去到阿卡西记录当中去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描述一下我们当时在发生的体验。啊，你可以描述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你也更可以去描述你当时的那个感受是什么。 It is human nature to want to resolve everything very quickly, and we like to make evaluations. 我们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我们的问题找到一个迅速直接的答案，然后我们也习惯于对我们的灵魂的体验做一个评价啊。 But what works best when we're engaging in the records is to describe what it seems like we're getting. 但是呢，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呢，要尝试着去放下其他的一切的体验，而关注的我们在那个当下所接受到的那个信息，哪怕呢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就把你当时的那个体验去描述下来，记录下来就可以。 We know that energy moves on the formed word. 在我们用我们的言语去描述我们的体验的时候呢，能量其实就在流动。当你在描述你的阿卡西记录的体验的时候，那个能量就借助你在描述当中所使用到的那个语言呢，就流动出来了。 And it's particularly potent in the records. 这一点呢，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是非常明显的。 So what moves the energy when we're working in the Akasha is to describe.And as we describe what it seems like we're getting, things naturally move. 所以在我们去体验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是一个管道。当你开始去描述你的体验的时候，那个能量、那个信息就借助你的描述就呈现出来了。 Okay.